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温度-4度。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记者了解到，明年大兴区至少要进一处城市森林，种植的品种超过半数是蜜源和浆果坚果类植物，比如油松、柿子、枣树、金银木、桑树等。这些可以吃的植物将是城市森林招引小动物们的标准配置。 近期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全国多地区都出现断崖式降温。据统计，今年比往年同期冬天提前了大约一周左右，同时降温幅度大，很多地方几乎是一夜入冬。然而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动物们却没有受到影响。 大兴将新添一家生活类综合购物中心，位于旧宫镇的世界之花假日广场将于12月23号正式开业，项目整体进入收尾阶段。业内人士认为，大兴区商业项目不足问题将得以改善。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了解到，明年大兴区至少建一处城市森林，种植的品种超过半数是蜜源和浆果坚果类植物，比如油松、柿子、枣树、金银木、桑树等。这些可以吃的植物将是城市森林招引小动物们的标准配置。城市森林是指具备森林的景观外貌和结构特征，以高大乔木为主体，发挥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同时兼顾休闲游憩功能的种植形式。这类绿地的显著特征是接近自然和生物多样性。 城市森林种植在植物群落营造、铺装场地设计、水体设计、雨水利用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指导要求，特别是在树种选择上，要求乡土树种应该占到80%以上，要适当栽植坚果类、浆果类、蜜源等具备特殊功能的食源、蜜源类植物，为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虫提供食物来源。要营造多样化的生境类型，为不同生态位的动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场所。 相关负责人介绍，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绿地相比，城市森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接近自然，也就是说，仿照大自然原有的森林生态系统，在自然形成的森林里，植物类型是多样的，它们不仅发挥着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同时也是众多小动物的食物来源和庇护场所。城市森林的营建以自然森林为模板，同样要注重生物的多样性，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本台消息，近期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全国多地区都出现断崖式降温。据统计，今年比往年同期冬天提前了大约一周左右，同时降温幅度大，很多地方几乎是一夜入冬。有一种冷叫北方冬天靠暖气，南方简直就是在靠一身正气呀。然而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动物们却没有受到影响。最近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榆筏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爬行馆的动物大多来自非洲热带雨林， 为了能让动物们安全过冬，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十月底就已经开始供暖，新购置了六台锅炉，新建三个锅炉房，采取地暖、暖气和空调三套供暖系统，根据不同动物的需求进行温度调节。如果遇到极寒天气，还会采取应急预案。 记者看到，每个兽舍都装有温度计，每天都有饲养员定时巡查。除此之外，到晚上，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饲养员为他们准备了不同的保温用品，为他们取暖。在饮食方面，还专门为动物们准备了富含脂肪、蛋白质等高热量食物。 本台消息，大兴将新添一家生活类综合购物中心，位于旧宫镇的世界之花假日广场将于12月23号正式开业，项目整体进入收尾阶段。业内人士认为，大兴区商业项目不足问题将得以改善。记者在现场看到，世界之花假日广场整体外观已经完工，同时也挂起了入驻品牌标志，但是周边的围挡还没有拆去。 据了解，世界之花建筑面积为62万平方米，涵盖了购物中心、公寓、写字楼、酒店、婚庆广场以及电竞科技城等多种业态。这个项目位于北京南四环外，并没有公共交通可以直达，相比之下，自驾或者打车前往更加便捷。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世界之花是以儿童业态、餐饮、品牌服饰以及生活服务业为主的生活休闲广场，现在正与河马先生洽谈合作，将来可能会引进更多新零售品牌。业内人士认为，世界之花与大兴现有的西红门汇聚购物中心形成一南一北商业格局。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投身农村广阔天地，带领农民科技致富的热血男儿，将美丽的青春岁月燃烧在内蒙边防的贾维亮，因为父亲的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父亲贾尚是安定镇有名的果农，因为车祸造成行动不便，依然放不下他操劳了一辈子的果园。这一年，贾维亮选择退伍复员，经营起贾尚精品种植园。 五年的军营锤炼，贾维亮拥有军人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但是贾维亮从来没有深入接触过农业，种植、生产、经营、销售通通不懂。他从最基础的施肥、减脂、打药开始学习，了解农业的博大精深。他说，以前种地就是继承父辈的经验，上大粪、浇大水，从没想过土磕了也会和人一样缺乏微量元素。作为一名创业新农人，贾维亮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学习，为园区带来技术提升的同时，更为园区注入了创新思潮。他将温室樱桃、葡萄、枣和苹果等引进园区，扩建了园区，配备了基础设施，延长了采摘时间，让园子良好地运转起来。同时，在培训老师的指导下，贾维亮在果园引入密植栽培技术，产量从原来的每亩2000公斤增加到了每亩4000公斤左右。 贾维亮明白，只有好的产品才能留住顾客的心，他十分关注食品安全。他根据绿色果品标准要求，在施肥方面坚持以农家肥为主，多施有机肥，少施化肥，不施高毒剧毒农药的原则，还教村民们启用二维码追溯技术，确保自家农产品的安全性。现在贾维亮建起了果园的网站、淘宝店，还利用百度推广宣传，拓宽了销售渠道，给乡亲们提供了就业岗位。贾维亮跟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事业蒸蒸日上。接下来的日子，贾维亮打算继续扩大园区规模，塑造园区文化，带着村民们一起走向致富之路，为大兴的生态增添了一抹新的亮色。 接下来请听大兴公安分局民警张鑫带来的一周警情播报。 近期大兴警方接到了几起老人走失的警情，冬季寒冷，老人走失很容易发生意外，这让家人格外的揪心与担忧。为此，大兴警方根据接触警经验，总结出老人走失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老年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二是年龄太大，记忆力减退，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三是也有老人跟家人发生矛盾， 负气离家走失的情况，家中年迈老人走失后，家属亲友都会很着急。警方提示，一旦老人走失，千万不要慌乱，在组织家人寻找的同时，应及时报警求助。求助时要准确提供老人走失的时间、地点和老人的姓名、年龄、口音、体貌特征等情况，提供老人生活近照一张，留下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的姓名，并保持通信畅通。另外提示，有老人的子女们要为老人制作联系卡，让老人随身携带。交通方面，上周我区交通整体运行保持平稳状态，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平峰时段交通总体正常。近期道路上频繁出现故障车，对区域交通影响较大，提示车主做好机动车的冬季维护保养，避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便。消防方面，上周大兴消防支队共接触警88起，其中火警60起，抢险救援16起，社会救助12起。大兴消防温馨提示您，近期天气寒冷干燥，大风天气偏多，请及时清理居民楼和院落周边的可燃物，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日常杂物不要堆放在楼道和疏散楼梯内，注意安全用电，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旧电器设备和线路，长时间外出要关闭电源和燃气管道开关。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我是小记者康乐欣，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哥，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强，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重的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于粉二小的小记者侯安琪。 大家好，我是来自枣园小学的小记者常子木。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首先听到的是于法镇第二中心小学和枣园小学的小记者们采制的校园新闻。 校园内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法二小的小记者刘思佳。我校在11月份开展了第二届山楂美食节活动，这次活动我们制作了很多美食，有山楂糕、山楂卷、山楂雪球和山楂罐头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同学们对美食的评价吧。 这次活动我们品尝了山楂糕、山楂雪球、山楂罐头等。我最喜欢吃山楂糕，酸酸甜甜，非常可口。我们期待下届山楂美食节。 我们制作的是山楂罐头，首先把去核的山楂放进锅里煮10分钟，放一些白糖和冰糖，再煮20分钟就可以了，酸酸甜甜，非常好吃。 第二届山楂美食节活动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呢，如缝制山楂包。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山楂包的缝制过程吧。 在这一届山楂美食节活动中，我制作了山楂包。我是先把6块不用线一一缝在一起，然后留一个口，从中放了山楂籽，然后再缝上，就做成了山楂包。 梁瑞轩同学为这次活动设计了吉祥物，请问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我的创作理念是红果果酸酸甜甜，祝于法二小的同学们平平安安。 我们为什么要有山楂美食节这个活动呢？下面我们来采访一下孙主任。孙主任您好。 您好， 请问您为什么要创办这次山楂美食节活动呢？它的理念是什么？ 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每个班级前面都种了很多的山楂树，他们像朋友一样陪伴着你们成长，听你们读书，看你们一起在课间游戏。每到秋天，树上会结满红红的山楂果，看起来让人流口水。但是我发现你们没有一位同学去摘着吃，小心地保护着他们。为此，学校就定了每年十一月初为山楂美食节，一起体验丰收的喜悦。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我们在这个节日的宗旨是有付出才有收获。为了使所有学生都要动起来，今年的山楂美食节除了做美食，我们还设计了不同层次的内容。中高年级参与了设计吉祥物、制作山楂手抄报、缝山楂籽儿沙包、写我爱校园山楂树的小征文。低年级参与了画一画、捏一捏我与山楂树的故事。总之，想通过这个活动体验收获的幸福与快乐，体会大自然的神奇和对美好生活的感恩。 大家好，我是枣园小学小记者孙瑞山。阳光体育运动一直是我校的一个特色活动，我比较喜欢秋季的趣味运动会和冬季的拔河比赛，这让我觉得运动十分有趣。瞧，六年级的比赛刚刚结束，现在跟我一起去采访一下六一中队的队员吧。请问这位同学，参加这样的体育活动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的感受就是让我从班里的地位也增高了。曾经我是班里公认的一个懒虫，自从学校开展了趣味运动会以后，我爱上了体育，它也让我从中得到了快乐。 学校现在推出了红领巾小健将，一年四季都有比赛，比如说我们春季有跳绳比赛，夏季有田径运动会，秋季有秋季的趣味运动会，冬季有拔河比赛，让我们在玩中锻炼身体，也让我们的同学变得更团结。 在原先，我是我们班一名非常不喜欢运动的小女生，自从学校开展了一系列趣味活动，这才让我对体育感了兴趣。就比如说秋季趣味运动赛，还有刚刚结束的拔河比赛。在趣味运动赛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背对夹球，这可以让体现出两个人的默契。 之前我在班里是一个不太自信的孩子，自从经过了这些运动的活动以后，我觉得我变得更加自信了。班级里边应该有那些团队意识，所以我比较喜欢运动。这些运动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快乐，让我找回了我原来的自信。 大家好，我是枣园小学小记者张锦熙。我们学校的艺术社团有许许多多，最属出色的便是合唱团。合唱团正好在排练呢，咱们一起去采访一下合唱团的团员吧。 同学你好，参加了学校的艺术社团，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学校的艺术社团丰富多彩，通过合唱团的排练和比赛，让我越来越有自信。在低年级的时候，我没有信心，可是自从参加了学校社团以后，我越来越有自信了。艺术社团不仅给了我们比赛平台，也让我们增强了集体荣誉感。我们把这种精神也带到了中队，我们中队成立了响百灵社团，我们都是其中的骨干。 感谢小记者们带来的精彩的校园内外新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是来自枣园小学的常子木、张明熙、吴潇、易娜，和来自榆筏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刘思佳、梁瑞轩、侯安琪，欢迎你们，小记者们。在今天话题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现在是几号？ 你们都摇摇头，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看来你们都不是家里购物的主力啊！今天是双十二，都笑了哈。这是一个这个商家凭空造出来的一个日子。是为了制造一些商机让大家去购物去消费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过几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 圣诞节。 圣诞节有人知道哈，圣诞节是哪天呀？ 十二月二十五日， 那12月24号就是平安夜。哎，你们这么熟悉这个圣诞节这一天，再问一下，你们还知道还有哪些西方的节日？ 嗯，如果说要有圣诞节的话，那它的前一天就是平安夜。 开斋节是每年开春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会过的一个节日。 还有复活节、情人节、愚人节， 还有感恩节。 好，看来你们真的是了解不少西方的节日传统啊。那我再问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你们都了解哪些？ 中国传统的节日，比如说咱们的端午节，可以让我们吃到美味的粽子，可以赛龙舟，还让我们纪念古代一个人物，名字叫屈原。 中秋节可以吃月饼、赏月，有一个神话故事说是嫦娥奔月。 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春节，它是农历的新的一年开始，也是我们合家团圆的日子。 还有七夕节，说是中国的情人节。 还有我们的农历7月15是中元节，也是我们中国的鬼节。 既然西方有万圣节，那我们中国有三个鬼节，分别是清明节、中元节和寒衣节。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重阳节，每年到重阳节的时候，咱们可以回到家乡看一下老人。 农历12月初8腊八节。 看来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你们也了解不少哈。但是我刚才跟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知道你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赞同小学生过洋节。接下来呢，我就想各自听听你们的观点，就是赞同小学生过洋节的同学来声明你们的观点，为什么赞同？不赞同小学生过洋节的同学也来声明一下你们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小学生过洋节？咱们先从赞同小学生过洋节的同学开始，好吧？来， 我方赞同小学生过洋节。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庆祝西方节日，尤其是圣诞节还有情人节，而西方人呢也对中国传统的节日产生了许多兴趣，因此我们相信中西方人民将会对彼此有更好的了解。 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小学生过西方节日，有可能会盲目的追求西方节日的形式，进行大量的铺张浪费，互相攀比，就会造成金钱上一类的浪费。 我认为小学生互相赠送礼物是友情的交流，而不是铺张浪费。 但是如果小学生过度的去交换礼物，有人就会无所意义的去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过洋节可以知道里面的一些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太注重于过洋节的话，就是以后的那些人就可能不会记得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了。 我们认为可以过西方节日，是因为咱们可以注重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少量的过一些西方的节日。 但我还是认为西方节日和我们中国节日很多节日全都是意思相同的，比如他们的情人节和我们的七夕节，而且我们七夕节还有牛郎织女这样美丽的传说故事。 可是还有圣诞节，圣诞节还可以赠送礼物，和中国的春节一点也不一样。 但是咱们中国有三个纪念先人的节日，洋节有吗？ 因为洋节没有，而且还有比中国有一些特色的节日，所以我认为过洋节也是非常好的。 那你认为洋节有哪些特色节日呢？ 万圣节，小孩子们可以去跟大人要糖 trick or treat。 我们中国的清明节、端午节是纪念已经去世的人们，西方的万圣节也是这个意义，而不是让小孩们就无所意义的去铺张浪费的。 但是我认为过愚人节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节日，到了愚人节那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他会捉弄你怎么样的，如果在平平常常的话，你会捉弄人家，人家会不愿意的。 但是如果就这样平平常常的，有些人咱们中国人不知道今天是愚人节，就直接去捉弄人家，也会伤就是咱们自己的感情。 我认为小学生过洋节只是开玩笑，而不会伤感情。 即便是开玩笑，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因为每个节日后面都是我们民族的智慧结晶。 我认为西方 人还有中国人过洋节，应该对西方人的传统文化比较尊敬。 我们中国的节日历史悠久，我们有5000年历史，而你们外国呢？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外国的节日也是很不错的。虽然咱们不知道它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但是我认为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历史，要不然为什么外国人会举办这些节日呢？ 这让我觉得，我认为如果你只是走了这个形式，你还是不知道这里边的意义，就只是互相攀比而已。 就比如说咱们中国有新年，咱们是可以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呀什么的。就比如说圣诞节也是一年外国的新年，我们也可以家人一起坐来吃饭呢。 既然我们自己中国有这样的节日，为什么还要去过外国圣诞节呢？ 然后我认为呢，外国节日有外国节日的特点，应该多一些乐趣，多过些外国节日。 如果过了那么多的外国节日，我们就有可能忘本，把我们的所有的传统节日给忘掉。 外国人节日还有母亲节和父亲节，咱们可以来孝敬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中国也可以举办一些节日。 但是中国也有重阳节，重阳节就是这个意义。 父亲节和母亲节跟重阳节是大不相同的，母亲节是这天是专门孝敬母亲，父亲节呢也可以是说是专门孝敬父亲的，而你所说的重阳节是孝敬老人的。 我们的重阳节就是孝敬自己的长辈，包含了你们这两个节日里面所有意义。 虽然说我没有去过美国呀英国，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圣诞节的，但是我觉得西方节日有一点特别好，比如说他们要过圣诞节，他们前夜会过平安夜。平安夜是晚上到零点的时候，是和你最亲的人一起过的。 那我们的春节还有守夜的习俗，不是跟那儿的圣诞节是一样的吗？ 我认为不一样，他们外国节日它并不是守夜，咱们中国是整整一个晚上不会睡觉，它是守岁。相传古代有一个叫年的古兽，它是守古兽的，而外国节日只是一个乐趣。 可是我们的春节就是一年的开头，我认为这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热闹的意义，然后也是象征着这一年会有很好的收成，我认为比西方节日的意义更深一点。 那如果我这么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复活节吗？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过西方的节日。 刚才我听了你们这个小小的讨论也好，辩论也好，我发现你们其实对于中西方的一些文化的节日还是都非常的熟悉的。其实你们发现没有，不管是一些西方的节日也好，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也好，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形成都跟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对吧？好，那就是说我们在过这些节日的时候，不是要盲目的来过这样的一些节日，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它的渊源，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节日，它的意义在哪里。就好像你们刚才谈到的很多，像重阳节、春节、元旦，还有清明节等等等等，它背后都是有我们民族的文化的蕴含在里面的。包括你们过一些洋节也好，你们说的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父亲节、母亲节，其实我们吸收的不是像商家那样宣传的，因为商家他大力的宣传，因为商家他要卖东西的，是要让你们花钱买礼物，他要赚钱的。我们作为小学生，我认为我们要吸收的是他的一些节日的蕴含，它里面的一些非常真实的、非常美妙的、非常善良的一些东西的传达。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些节日里边它蕴含的一些文化内涵，我们来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的节日也好，过西方的节日也好，其实它也是有一个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汇总，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们觉得呢？好，也非常感谢今天你们提供了这么多非常棒的观点啊，让我能够引发了一些我的思考。再次呢，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录播间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